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今日嘅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一套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嘅劇本嘅。咁而为大家去介绍呢个劇本嘅咧，继续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饺子施淑婷啦，同埋有胡海辉胡老师嘅。 你好， 胡老师今日拣嚟嘅呢一套咧，哇，真系公元前嘅作品啊！咁就系呢个系属于公元前411年嘅一个古希腊嘅劇作。咁但系咧，我哋平时就话古希腊好多悲剧啊，嗰啲咩伊迪帕斯王啊嗰啲，即系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咁但系咧，原来唔讲唔知，即系古希腊咧，亦都有一啲喜剧嘅作品咧，系流传于世，仲系咧十分之优秀嘅。譬如喺今日咧，胡海辉胡老师咧带俾我哋嘅呢一套啦，呢一个剧名点读啊，胡老师 ？Lysistrata， 台湾亦叫做利西翠坦嘅。 其实一个人名嚟嘅，好多戏希腊嗰啲剧咧，都系攞人名去做个戏名嘅。咁而呢个 Lysistrata 咧，亦都系今次呢个戏嘅主角啦。咁佢即系发生咗一啲事嘅，亦都系一个我唔知可唔可以用个咁嘅形容词，好搞笑啦，好得意啦，亦都好荒诞嘅一个事件嚟嘅。我哋就算今日去睇翻，哇，点解会咁样去写咁得意嘅？但系啊，估唔到喺公元前411年，即係哇數下2400年前嘅時候，已經有個咁嘅作品，好得意啊！即係睇完之後係不斷咁笑嘅。 當時個背景咧就係喺古希臘啦，咁大約咧喺西元前454年前啦，咁啊雅典帝國咧不斷擴張啦，咁啊引發咗一啲嘅戰爭，咁啊持續咗好多年啊。因為嗰陣時咧嗰啲女性都係冇地位啊、冇立場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偏偏咧呢个故事嘅主角咧就系一个女人嚟嘅，咁呢个女人做啲乜嘢咧？咁啊，因为成日打仗啊嘛，咁咧佢咧就集结晒所有嘅女人，咁咧我哋咧就要我哋要罢工啊！ 用一啲方法咧，佢哋想去终止呢个战争嘅。咁究竟佢用啲咩方法咧？我哋一阵再慢慢同大家讲。依家咧就可以问下阿胡老师啊，点解今次拣呢一个剧作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咧？ 因为就系正正阿杰你一开头讲啦，就系、是、我哋多数认识古希腊戏剧咧，就系、是、觉得哦悲剧咯，嗰啲死人冧楼啊， 讲到 又杀老公啊，又杀仔啊，即系你会死晒人嗰啲戏啦。咁但系原来其实唔系噶，佢哋有悲剧咧，另外都有喜剧嘅，亦都系好重要嘅一个类别嚟嘅添。即系佢哋大家都知啦，古希腊系一个当时戏剧系一个祭神嘅活动啦，系即系全民参与嘅一个活动啦。佢哋我哋今时今日留低嘅嗰啲悲剧咧，都系有嚟自一个戏剧节啦。嗰、那个节唔系一个系比赛嚟嘅，咁但系重要系全民参与嘅比赛啦。咁但系除咗悲剧有一个特别嘅日子做嗰啲悲剧之外咧，另外亦都系有喜剧嘅，佢哋亦都同时间会有个特别嘅日子系做喜剧嘅。饺子，你仲记唔记得当年我教你西史嘅时候， 我记得 就 讲过 呢样嘢嘅噃。 我都记得系讲嘅嘢，我哋哦咁得意嘅，原来有喜剧嘅，但系我哋都系最后都系冇睇过任何一个喜剧嘅剧本。 因为咧，因为嗰阵时就系喜剧呢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好因时因地嘅，即系讲真，你换咗个地方咧，就可能唔系好笑得出噶啦。你换咗个时代就仲更加啦，因为好多时喜剧点样会令你发笑，或者会令你觉得好搞笑咧？就系佢可能会用翻啲我哋熟悉嘅嘢，譬如周星驰吓、你想象嘅周星驰啲嘢，我哋香港人笑得好开心啦。你俾个外国人睇咧，佢可能做咩笑咩？有啲咩好笑啊？你唔会特别觉得好笑噶嘛？咁所以喜剧呢样嘢难啲去流传嘅，仲要流传2000几年，即系你到今时今日都仲会攞翻嚟做，系冇乜几可嘅。咁所以即系唔同悲剧咯，悲剧系讲紧一啲好人性嘅 一啲嘢啦。咁嗰啲嘢係相對地幾千年可能都會仲即係都會差唔多嘅嗰樣嘢，咁所以會容易啲流傳嘅。咁但係喜劇，因為你隔咗二千幾年，的確唔係咁容易會笑得出嘅，咁所以我哋一般人就唔知嘅，即係會覺得希臘戲又咁咪悲劇咯，就唔會知道其實有喜劇嘅，同埋佢當時喜劇嘅發展都發展得好好嘅啦，已經係咁。所以今時今日點解會揀一個咁樣嘅喜劇嘅作品，就係想帶出呢樣嘢咧，就係、其實二千幾年前佢哋已經有喜劇啦，同埋亦都特別介紹呢個戲就係、雖然頭先我話喜劇係少做嘅，咁但係呢個係少數之中嘅唯一嚟嘅，就係都間唔耐係會有再做翻嘅。我諗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入面提到嗰個背景，即係。啲一班女人係希望用方法去令到啲男人去放低武器，希望去停戰呢樣嘢。好可惜地，即係雖然事隔咗二千幾年，我哋今時今日唔係咁多咁大規模嘅戰爭啦，咁但係都仍然會有啦。即係尤其是譬如六七十年代嗰陣時，反戰啦，曾經有好大嘅反戰嘅潮流啦。咁所以呢個戲都仍然會有人拎翻嚟做咯。 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今日做同二千幾年前應該好唔同啊。咁我都記得咧，胡老師亦都講過嘅喎。嗰陣時咧，希臘女人係唔可以上台做戲噶嘛。咁所以成台都系男人嚟嘅，咁即系话，即使嗰个剧本啊，好多女角色都好，都系一台男人嘅。咁我喺度想象，其实嗰个喜感已经喺度咯，因为啲男扮女，咁其实我哋依家都仲笑紧呢样嘢噶嘛，都系好好笑嘅。但系今日再做翻咧，其实我见好多人再做翻，其实又会揾翻女人做女人嘅角色嘅，所以嗰个分别都会好大咯。 都会好大噶，咁又有啲研究就会讲呢个戏咧，点解？即係點解佢會攞呢個題材嚟講呢，就係、正正因為或者用咁樣嘅形式去做呢，雖然現實上呢基本上冇可能嘅，冇可能會發生嘅，無論你話今時今日或者當時個年代，即係女人憑乜嘢可以做到，當時個年代更加女人係好附屬品嘅，即係基本上你唔係一個個體嚟嘅，咁係冇可能發生。咁但係點解會個劇作家阿里士多芬會諗到用一個咁嘅情景去講呢？正正因為呢冇可能啊，咁所以呢你拎出嚟笑呢都無傷大雅。咁但係佢入面講緊嘅其實又係好大嘅命題嚟喎，因為你要擺翻喺當時嘅背景。頭先阿教授有講啦，即係嗰陣時其實雅典其實係一場好大嘅戰爭嘅，佢同埋斯巴達兩個主要嘅城邦之下咧，一場叫伯羅奔尼撒之戰嚇。嗰場戰役咧係一場持續咗成廿幾三十年嘅戰役嚟嘅，係一場好大嘅戰役。咁所以基本上已經好勞民傷財，佢本身雅典入面好多男人都被徵召咗去出去啦，已經咁成個社會其實都即係嗰呢個戲411年咧，係嗰場戰爭開始咗之後十幾年嘅事嚟嘅，寫嘅。咁所以點解個劇作者會寫一套咁嘅戲，就係佢其實本身係都係厭戰啦，好明顯佢都會覺得佢想要和平啦。咁但係又要咁樣講喎，如果你好嚴肅地用個悲劇去包裝去講呢樣嘢呢，又可能會即係踩界㗎嘛，你政府又唔鍾意聽㗎嘛，可能咁反而佢用一個喜劇，用一班女人嘅口去咁樣去講呢，好似係可以輕鬆啲啦。然之後就算你聽唔入耳，你可能都可以話啲女人講嘅咋嘛，咁咁所以有啲研究係咁樣去講嘅。咁翻翻去，所以其實個背景，我哋要理解呢個戲，又要知道得下個背景，就係古希臘其實係我哋今時今日好似講到古希臘，當然佢文化上面好高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嘅戰爭咧，係大大小小嘅戰爭係無日無之嘅。 係 我哋今時今日好似覺得希臘係一個古希臘係一個整體，係嘅。我哋今時今日用一個統稱咁去講嘅，咁但係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城邦、小嘅城邦去組成。咁你冇辦法，人性就係咁樣噶啦，幾千年都不變噶啦。就係你有人咧，一個人同埋另一個人之間就一定有衝突、有矛盾；一班人同另一班人之間都一定有衝突、有矛盾。大嘅就會發展成為戰爭。咁當時就係嘅，唔同城邦之間其實 嗰個戰爭係無日無之嘅。發展到大規模嘅，我哋知嘅特洛伊之戰嗰啲係大規模嘅。頭先講嗰個伯羅奔尼撒戰爭係另一個大規模嘅戰爭嚟嘅。咁所以其實係無日無之有呢啲戰爭，令到即係一啲有識之士啦，譬如呢個劇作者阿里士多芬，佢就會去反思乜嘢？點解我哋仲要繼續打仗呢？點解我哋要咁樣戰爭落去呢？ 咁啊，今次呢一個戲啊，究竟個故事內容係點樣呢？呢班女人啊，究竟用咗啲乜嘢方法去終止呢場戰爭呢？咁啊，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講啦。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讲嘅剧本就好特别啦，就系希腊嘅喜剧啊，《尼西翠坦》。咁啊，里边其实系讲啲乜嘢咧？咁就系讲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啦。咁有个雅典嘅女子啊，就系尼西翠坦啦。咁啊，佢厌倦咗战争嘅祸害啊。咁于是咧，联合咗啊雅典啊、斯巴达啊等等嘅城邦嘅女性咧，策划咗一个计划啊。咁啊，希望咧阻止咧希腊城邦之间嘅内战。咁咧，呢个计划究竟系乜嘢呢？一定要所有女性咧要团结嘅，先可以执行嘅。呢个计划咧就系性罢工啦。点样先性罢工呢？其实系要啲女人咧都唔可以接近男人嘅，咁即系可以接近佢哋，可以冲干净晒凉啊，令到自己好靓啊，好香啊，咁样喺个男人面前，但系咧就要 唔好同佢亲热啦。简单嚟讲系啦，就一班女人就自己喺度发誓，我哋咧就唔同男人亲热，咁啲男人咧就会唔打仗噶啦，咁样即系佢原本嘅意思大约系咁样。 就要挟佢哋就唔可以就要签订嗰个条约咁样， 因为当年。就是雅典的一班联盟，跟着斯巴达有另外一班联盟，这两边联盟就不断地打仗的。而尼西翠坦他自己就找了一班人，不单止是自己雅典的女人的，就连斯巴达那边就是他敌对那方面的一些女人都找了来，一起开了这个大会，就立下这个誓约。当然在立誓之前，很多女人都在质疑，喂不得的噃，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都好重要嘅，唔可以咁样嘅噃。咁但系尼西翠坦嘅最后就说服咗咁多位女人啦。咁就话：，哎，我哋为咗世界和平，我哋绝对唔可以只系着眼于自己嘅一啲嘅欲望嘅。咁我哋要为咗大局着想。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啦。咁最后成班女人就团结一致啦。咁就决定一齐去即系立下呢个誓言啦。咁同埋同一时间咧，咁尼西翠坦亦都话：，我哋已经咧揾咗人去咗咩边个城塞嗰度咧，就占据嗰个金库啦。咁咧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谈判啊。呢、這个金库咧就有晒成个雅典嗰啲财富喺度噶啦。咁啲男人咧就唔好俾佢哋入嚟。咁我哋咧就守卫呢一度，咁啊作为一个据点嘅。咁跟住咧就开始咗呢个男人堆啊同埋女人堆之间嘅一个对视啦。 咁跟住咧个剧本咧就系写咩？老汉歌咏队同呢个嘅妇女歌咏队喺度有啲争拗啊，跟住咧，然之后嗰啲男人就去到个神殿门口，梗系话啊，我要入去啊，你哋唔可以咁样啊，咁啊，尼西翠坦咧，咁当然系极力阻止啦，咁就同班男人讲，两方面咧都一定要立下和约嘅，咁样咧佢哋先会出翻嚟啊，咁啊啲女人咧又走晒啦，唔喺屋企啦，咁啲男人咧又当然就好唔惯啦。跟住啲男人咧就开始意识到咧，女性嘅存在系好紧要啦。咁啲男人咧，亦都冇心去打仗啦。咁 因为佢哋喺即系喺肉嗰方面，即系性嗰方面得唔到满足啦。咁所以成班男人嘅脑海中，由一开始净系挂住打仗，可能打仗系为咗钱，或者为咗土地咩都好啦，为咗其他原因嘅，脑海中净系得打仗嘅啫，变成依家脑海中净系得女人同埋净系得性，咁所以冇心恋战就系呢。一啲啦，咁就开始咗有，譬如一啲男人会嚟到嗰个神殿定系唔知咩城堡啦，咁个地方下面咧就揾我自己个老婆，咁就话：，哎，老婆翻嚟啦，跟住带埋个仔， 带埋阿仔过嚟，佢话老婆你睇下阿仔喺度啊，你落嚟凑佢啊，佢冇嘢食啊，佢好惨啊，咁样你睇你屋企嗰啲嘢，平时打理得好好噶，依家乱晒啦，冇咗你唔得啊，你翻嚟啦咁样。咁其实呢个关头咧，有好多女人咧都陆续咁样即系自己偷走啊，又话诶我唔得，我要翻屋企诶要执嘢啊，点点点啊咁样。但系都俾阿利西徐坦佢去阻止咗。咁而去到呢、這、一个有个男人喺度喺城下面大声嗌嘅时候咧，咁嗰个妻子就出嚟啊，诶、哎、我老公喺下面啊，咁点算啊？咁利西徐坦就同佢讲啦，好，咁你而家落去咧就喺度挑逗佢，或者系 挑人挑逗佢， 系啦，咁就系 引起佢 撩起佢嘅性欲， 火上加油， 即系令佢欲火焚身。咁但系咧，你就千祈唔好满足佢，咁咧就距离我哋计划成功又迈进一大步噶啦，咁样嘅。咁跟住好啦，咁呢个女人就知道啦，咁就依计行事啦。咁佢就落咗去下面，咁就见一见佢老公。咁老公梗系有嗰个要求啦，就希望喂你快啲同我咩啦，即系唔好讲咁多嘢啦，咩啦就喺呢度啦，咁样。咁但系咧、這个女人咧就话咁啊喺呢度啊，好啦，咁样咁就应承咗个男人嘅。 但系每次都系埋门一脚咧，就话喂唔系冇箭肉，搵张箭肉嚟先啦。咦唔系未冲凉，咦唔系唔够香，咦唔系要个枕头。每次都系埋门一脚 就走咗去，跟住翻翻嚟，跟住又挑逗一轮，又走咗去，又翻翻嚟，咁搞到嗰个男人就话你咁样啦。 跟住终于咧，个男人就顶住，好啦好啦，我哋签啦签啦，签嗰个和平嘅条约啦，咁样。 咁就约咗成班嗰啲大人物啦。咁就出嚟，咁就一齐谈判啦。咁就系斯巴达嗰边为首，同埋雅典嗰边为首嘅首领啦，再加埋利西翠坦，咁就三方咧就喺度倾，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签到嗰份和约？当然啦，咁啊对垒嘅两边都有各自嘅啲要求，咁亦都系一啲好大嘅要求啦。咁本身对方冇理由会同意嘅，咁、但系喺个联盟入面，因为佢哋都要有好多嘅自信啊，或者问下啲盟友究竟制唔制。咁但係雅典嗰边嘅有啲人就係话喂签啦乜都好啦你签咗佢啦依家大家都淨係想即係要返个老婆㗎咋你签啦咩条件都应承佢啦得啦得啦得啦签啦签啦签啦。 咁佢哋就互相咁交换咗啲地方啊条件啊咁互相认同咗签咗之后呢佢哋终于可以呢有返个老婆啦咁大家就好开心啦咁亦都和平啦咁故事呢就喺度完结啦。 好嘢。 大团圆结局啦、yeah! 哎呀哎呀 老婆回家了老婆 这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今晚我哋嘅一劇之本同大家讲希腊喜劇啊利西翠坦啊 Lysistrata 咁係由古希腊嘅一个劇作家啦阿里士多芬呢佢寫嘅咁就係寫于西元前嘅411年咁呢就係一个参加希腊酒神制嘅一个喜劇大赛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当年呢都因为个道德啊或者一啲尺度嘅问题啦咁好似都即係都禁咗一轮㗎直至到近呢几个世纪开始啫先至啲人睇返咦重视返呢个戏啦咁跟住都不断咁有搬演到嘅。咁而希腊喜劇对于即係我哋嚟讲都可能係比较喺悲劇嚟讲呢就陌生少少。咁今次呢个戏啊，利西翠坦，佢亦都系属于一个相当短嘅戏嚟嘅。我哋啱啱讲个故事，可能都系十分钟左右。咁而个戏本身可能都系个零钟就已经系完结嘅啦嘛。 如果你就咁照做，就即系照讲晒啲台词咁样，应该就个零钟完结啦。不过你又要谂翻佢入边有一啲咧，可能啲歌咏队嗰啲咧，即系可能再歌再舞嘅，亦都系当时即系无论悲剧同埋喜剧，其实都有呢个元素嘅，即系佢哋有啲歌咏队嘅，即系会有啲再歌再舞嘅环节啦，即系唔系净系就咁用台词 交代咗對話咁樣，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即係載歌載舞都一個好重要嘅娛樂嘅元素，或者即係祭祀祭神嘅一個元素啦。咁所以如果中間有啲位有載歌載舞嘅，可能有長少少嘅。不過如果你就咁台詞上面咧，可能個零鐘就已經講完嘅，因為亦都當時個節奏上面，即係悲劇咧。嘅話就係佢有三部曲啦，通常一個劇作家會一次過就寫三套戲，咁然之後咧就入圍到最後嘅咧就係有三個劇作家嘅，咁然之後每人咧就有一日嘅，佢由一日由朝頭早做到夜晚就做曬三套戲嘅，咁所以會係由一套戲，我今時今日所知，譬如《伊迪帕斯王》嗰啲，其實係三部曲之中嘅一套嚟嘅。咁佢所以一套戲都可能做成兩都三個鐘嘅。譬如我嗰陣時喺學校搞過嘅一個戲，都做三個鐘嘅已經。咁但係如果你喜劇就唔係嘅，喜劇就三個劇作家咧就同一日。佢做曬，每人就只係交一套戲啫，嗰三個劇作家，咁然之後就同一日做曬嗰三個劇作家嘅嗰一套戲嘅，咁所以相對地都已經會係短啲個零鐘啦。咁我諗喜劇又關乎喜劇，你即係都好難搞兩三個鐘咁樣都笑得出嘅。個喜劇嘅節奏應該係快啲噶嘛，你睇呢套戲個節奏，你個感覺都係好快嘅。 係啊，因為我本身都諗住話啊，佢呢一個嘅利西翠坦啦，咁佢有一個咁嘅計劃，咁應該當中都有好多波折可以經歷到。如果我哋即係擺入今日我哋講電影咁樣，即係我哋可以諗到佢有好多嘅，哎呀諗住行呢一個，但係又唔成功喎，哎呀啲人走啊，跟住咧佢又可能去搞一輪啊咁樣。咁但係依家我哋睇呢個劇本咧就好直接嘅，總之有人走啊，講幾句，然後咧打發咗佢，然後下一個人走啊，講幾句打發咗，即係個節奏會好快咁樣就去交代咗一啲嘅情節啦。咁同埋個故事發展推進落去亦都係好快嘅。我諗嗰個就係啱啱阿胡老師所講嗰個節奏，同於悲劇有啲唔同咯。 同埋我諗，因為如果你太搞得太耐咧，即係雖然你話喜劇，即係觀眾入到去睇，可能都唔會特別質疑嘅。咁但係你搞得耐咧，你就會質疑嘅。譬如就算嗰個年代咧，即係你會諗，哦，我揾唔到老婆去滿足我嘅性慾。其实嗰阵时都有妓女噶啦嘛，仲有奴隶噶嘛。咁其实如果你谂翻转头，我要奴隶妓女都解决到噶啦，咁样仲要男人当时你要讲系唔系咁大件事咯？搵个奴隶，搵个妓女去发泄佢嘅性欲吓，所以你搞得耐咧，就会可能会质疑啦。所以你。要快脆就可能你會唔會去特別去諗咯嗰樣嘢，而佢個劇作者又可以 make 到嘅 point， 即係講到佢想要講嘅嘢。 即係其實咧，佢依個喜劇啦，咁其實佢都幾荒誕噶嘛，咁同埋其實喜劇 suppose 係應該有個諷刺嘅對象嘅，咁其實依個喜劇嘅目的係可能係想和平啦，希望唔好再戰爭啦，咁其實佢笑緊啲乜嘢咧？ 佢就係正正就係笑緊嗰種好得意嘅，就係、是、一個男人主導嘅社會啦。咁一個男性嘅作家啦，但係佢正正就係要利用一班女人嘅口去質疑翻或者去挑戰翻呢個男人嘅社會。就係頭先講，因為當時個社會已經係一個咁樣。其实个战争已经令到个社会系好疲累噶啦，已经系令到个社会都好厌战噶啦，好多人都已经，你谂下打咗十几年仗，当时已经，咁你打咗十几年仗，今时今日，譬如你睇我哋香港相对地好啲啦，我哋冇咁多战乱啦，近呢几十年都，但系你睇翻啲譬如叙利亚嗰啲，我哋睇到一啲。情景啦，我哋會見到你想象喺一個咁嘅環境打十幾年仗，個社會有幾厭惡咧對戰爭，咁但係嗰啲政府或者個男人主導上層嗰啲人就仍然係因為各種嘅原因啦，因為自己嘅利益啦，因為面子啦，因為貪婪啦，而佢要繼續呢個戰爭，咁。頭先講你如果用翻一個悲劇正正經經嘅口吻去講呢樣嘢咧，即係可能更加忠言逆耳，或者你可能自己個劇作家都招嚟殺身之禍都未定係。咁所以個劇作家要用一個好似一個嬉笑怒罵、一個諷刺嘅方法去帶出呢個主題。 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我哋可唔可以话咧？因为呢一个系喜剧咧，咁我哋就比较少啲去质疑佢嗰个真实性咧。因为啱啱阿胡老师都有讲，其实喺个戏入面呢一条桥啦，就系话成班女人去性罢工，然后就逼男人去终止呢个战争。咁但系我哋依家去睇现实上面，当时亦都可能有一啲其他嘅方法可以帮男人去宣泄咗佢嘅性欲，咁就做到呢条桥好似本身。用我哋今日去睇会唔会话唔成立嘅，但係既然佢一个喜劇，既然我哋係想笑下嘅，咁所以我哋都可以接纳到呢一条桥，可唔可以咁样去讲㗎？ 绝对係嘅，其实你要知道呢，入场嘅时候呢，观众其实都已经知係睇啲咩㗎啦。咁因为我哋今时今日个名，你会睇个戏个戏名呢 Lysistrata。哇！頭先一開始，阿傑都話點讀啊咩？因為即係第一佢係人名啦，你古希臘嘅人名啦，仲要係你唔知點去讀啦。但係你追溯翻個意思咧，其實 Lysistrata 個名係有意思嘅，佢就係解將軍隊解散嘅一個人。咁所以啲觀眾當時古希臘嘅觀眾入場睇咧，其實佢已經啊 Lysistrata 啊解散軍隊嘅人，其實佢已經。睇个名字已经知道，哦，讲紧我哋呢个战争嘅，讲紧我哋呢个社会嘅战争嘅。咁，诶，佢亦都亚里士多芬已经有出名，即系头先讲佢已经摆向一个喜剧嘅情景之下去做啦，喜剧节即系专做一个喜剧节嘅一个情景之下去做。咁所以佢啲观众都知道，我系入嚟睇一套喜剧嘅，而呢套喜剧咧，我睇个名字就知道系讲紧战争与和平啊，讲紧解散战争嘅一个人咁样。咁佢已经知道，我系讲紧呢个题材，咁所以佢抱住呢个心理入去咧，已经即系。对嗰啲头先可能现实上唔系咁真实或者可以质疑嘅，佢已经放低咗咧。即系等于我哋入场睇周星驰，我哋会觉得唔会质疑噶嘛。即系你睇翻有啲嘢可能系好癫嘅，佢玩到好疯狂嘅，咁但系我哋唔会质疑噶嘛。但系反而佢做翻呢个真实嘅，即系除周星驰，即系初譬如做《长江七号》嘅时候，大家唔适应噶嘛，因为好似做咩咁真实嘅你吓？点解突然之间咁一样嘅啫？就系、是、我哋其实嗰当时嘅观众。已经有一个心理，他入场之前已经有这个准备的了，他会不会去质疑背后那些真不真实啊那些东西。 依家去睇其實都一樣嘅啫，係嘛？即係我哋依家現代人去睇嗰個劇本，係咪都應該即係套用翻好似喺當時嘅觀眾嘅心態去睇，先至對於呢個劇本有一個叫做恰當啲嘅評價？你可唔可以咁講？ 又咁樣講翻嘅，你就算今時今日去睇，你唔係咁知個背景。佢一開始講，傑，你一開始講，你都睇到笑劇劇嘅都已經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的確有啲嘢係好，譬如頭先我哋引述中間有一場戲嗰、那個嗰、那個男仔走去個城牆下面揾個老婆，然之後個老婆走出嚟係咁忍個男仔，忍到佢欲火焚身，然之後又唔俾你咁樣嚇。嗰場戲係好笑噶，嗰場戲係好玩嘅一場戲嚟。你今時今日睇都仍然會覺得好玩，因為我諗呢啲嘢人嘅七情六欲啊，亦都尤其是性嘅嘢，呢個就係呢個劇本。我諗亞里士多芬叻嘅就係佢諗到揾性罷工呢樣嘢作為一個主要嘅賣點啦。呢樣嘢係好人性噶嘛，亦都即係永遠 係 永遠係好好笑噶嘛。呢啲嘢你即係講下啲性啊，鹹鹹濕濕啲，但係又唔係太過態嘅嚇，嗰啲你永遠係即係任何喜劇都一定係，即係我哋八十年代嗰啲精裝追女仔都一定係有啲、有啲性嘅意味嘅元素喺入邊，咁你先至會覺得搞笑嘛。咁所以我諗即係呢一個係你欣賞呢套戲，你值得去欣賞佢，即係你知道個背景又更加欣賞多啲啦嚇。咁但係就算唔知道背景，你就咁睇個戲劇嘅結構，佢點解會做到？有喜劇感呢，即係我覺得都值得去欣賞嘅，即係係咯，譬如餃子，你即係你作為一個女人，你會覺得點樣睇呢？你會唔會覺得都幾搞笑啊？你嘅感覺又點嘅呢？ 覺得都幾得意嘅，其實即係佢好多性嘅笑話，但係我又覺得 佢好 fair 嘅，即係佢虽然话啊男人都好需要女人啊咁样，但其实佢都有讲啲女人其实都系好需要男人㗎嘛。即係话吓唔同男人啊唔得㗎喎，呢啲咁好嘅事咁样嗰啲。因为我觉得都几 fair 嘅咁样囉。咁囉。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我有兴趣咧，想讲下歌咏队嘅，因为咧，即系我可能睇呢啲咁经典嘅剧本啦，希腊剧啦，咁我系比较少睇啦。咁一般其实都系一扎人嘅啫嘛，一个声音嘅啫嘛。咁但系佢系今次系两个声音咁样，咁即系又有老汉同埋妇女咁两把声音，其实常唔常见嘅咧？喺嗰阵时， 即系你意思，一般以前啲歌咏队可能都系一。班歌咏队由头到尾，而嗰班歌咏队有身份嘅话咧，都可能系一个连冠嘅身份嚟嘅，即系佢可能系代表住嗰个城邦嘅一啲长老啦。咁佢都系基本上成班就系嗰个长老嚟噶啦，系咪？即系意思系咁。但系今次唔系嘅，有两班嘅，有女嘅歌咏队啦，同埋有男嘅歌咏队咁样好似吓。咁呢个系几特别嘅，的确吓。但系喜剧嚟讲咧就。同悲劇有啲唔同嘅，悲劇就可能會比較連貫啲，由頭到尾佢嗰啲歌咏隊有咩角色就有咩角色噶啦。但係喜劇都唔一定嘅，喜劇可能會有呢啲嘅變化嘅。咁但係反而你講話呢個其中一個突破，呢個戲喺戲劇歷史上面嘅其中一個突破就係佢係第一次，無論你計埋悲劇或者喜劇都好，佢係第一次有一個角色，一個女人嘅角色。咁主要咯，你可以话，以前嘅戏咧都比较少一个咁主要嘅角色担大旗嘅，譬如佢而家呢个 Lysistrata 系即系成个女人嘅角色系为主噶嘛，去成个戏嘅。我哋后来知嘅，譬如后来有出现嗰个戏叫美狄亚，嗰、那个又系另一个如果古希腊嚟讲好重要嘅女性嘅角色嘅戏咯。咁但系嗰个都系之后嘅事 ，Lysistrata 系。有啲歷史研究話係第一個用一個女性為一個主軸嘅一個戲咁樣，一個喜劇咁樣。 同埋呢個戲入面咧都有好多，即係佢喜劇嘅地方就係佢擺咗好多佢當時嘅一啲環境或者一啲唔同嘅。话语咧系，我谂真系当事人先至会明白。我哋当然我哋睇紧嗰个版本，可能有啲注释，咁我哋就会明白多少少。咁系咩咧？譬如系佢对于唔同城邦嘅一啲描述啊，譬如某个城邦啲人咧就有啲特产嘅，咁佢攞样嘢嚟笑啊，又或者系嗰个城邦嗰啲人咧出名系放荡啊，咁样佢喺个台词入面就话啊得啦，我知道啦，佢哋一定系好精洁噶，咁样即系佢会用一啲咁样嘅讽刺嘅话语摆喺入面咧，会令到我哋喺睇嘅时候。起碼我哋睇翻個注釋，然後再睇翻嗰句説話本身，就會感覺到嗰個喜劇個味道喺入面咯。同埋佢都擺咗好多啲譬如係一啲神話嘅人物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古希臘通常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神啊，擺咗喺個台詞入面。 因為對佢哋嚟講係生活一部分嚟噶啦，即係嗰個神嘅世界，即係點解？亦都係即係古希臘。我自己細個咧就中意睇啲希臘神話嘅因為嗰啲希臘神話，你見嗰啲神咧，個個都好人嘅喎，其實好多人性嘅嘢喺入邊發生嘅。咁所以咁亦都就呢樣嘢，你睇到其實佢哋嗰個神嘅世界同埋人嘅世界唔係分得咁開嘅，因為佢哋成個佢哋神就係 住喺嗰個阿林匹斯山上邊，就喺隔離鄰居咁滯。 係啊，佢哋。亦都因为即系科学冇今时今日咁发达啦，好多嘢佢哋都解释唔到，咁就会觉得系神灵世界嘅一样嘢嚟嘅咁样。咁所以佢哋嗰个两样嘢唔会好似我哋今时今日分得咁开咯嗰样嘢。咁所以入边好自然，佢哋个剧本入边虽然系描述紧主要系人嘅世界，不过佢亦都会有好多神嘅参与啦，你会见。 所以如果大家真係对于希腊嘅神啊有兴趣，又可以搵多少少资料，跟住呢再去睇今次呢一个劇本呢利西翠坦 Lysistrata 呢，咁大家又可能对于呢个戏入面嘅内容又认识多啲，然之后大家笑起上嚟又会笑得再开心一啲啦。咁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咗嘅就係希腊喜劇嘅利西翠坦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图书馆啊，好容易搵到呢一个戏嘅劇本，可以慢慢欣赏一下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